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现时咧全球瞩目嘅咧，当然就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同埋全球最有钱嘅人喺呢位咧科技界嘅 Donald Trump 嘅亲信咧，系同埋啊美国嘅奇才就系马斯克之间又爆发第二轮嘅冲突。咁原来咧就系马斯克非常之反对 Donald Trump 嘅大美预算法案。大美咧就英文叫 Big and Beautiful， 呢个当然系一个非常之夸张嘅口号啦。咁啊，顺便咧系讨论一个翻译嘅问题。全球嘅华文嗰个传媒咧将佢咧系逐只逐只字翻译，就叫做大而美预算案。这个翻译咧系非常之啰嗦嘅，因为咧佢系照每一个字对号入座 ，Big 佢就系大 ，and 佢就照译而 ，Beautiful 佢就照译美。其实中文咧，同埋英文之间咧，系你唔需要逐个逐个字去译嘅。我认为最好嘅翻译唔系叫大而美预算案，系叫做大美预算案。一个而字根本唔需要翻译。英文里面嗰个 and 好多咧系唔需要讲嘅，譬如话红橙黄绿青蓝紫，中文里面咧就讲七只颜色一口气讲晒。英文咧一定要讲红橙黄绿青蓝和紫 and blue and purple。所以好多中国人咧，佢哋读嗰啲英文咧，吓佢英国英语世界里边嘅优点，民主自由制度佢学唔到，辩论嘅精神佢学唔到，但系佢哋僵化嘅脑筋咧，就将英文嘅文法系好强僵硬咁样咧，系逐只逐只字咧系翻译。其实大咩而美啫？你叫大美预算法案就一语相关，因为 big and beautiful 就唔需要嗰个 and 字，大同埋美。同埋仲有一個意思，就係大美利堅合眾國，大美國主義。因為呢個大美預算法案一通過咧，係對全世界嘅經濟有影響。所以呢個叫 Big and Beautiful， 我啊陶傑啊係獨家係將佢譯為叫大美預算案，就唔係香港同埋大陸嘅所有傳媒叫大而美，呢個而字係多餘嘅。以前香港有間茶餐廳就叫美而廉餐廳。嗰、那个咧就叫得啱，因为咧嗰个系三个字，美而廉，美而廉系好顺口，大而美系不顺口，大美系财政预算案。好啦，闲话表过，而家就讲啦，佢哋喺度闹乜嘢咧？当然就马斯克咧就为住自己嘅利益，就觉得你个大美预算案咧系取消咗对电动汽车嘅津贴，就间接咧或者直接咧令到马斯克啊嗰个财政收入个利润咧受损，尤其系令到佢嗰個 Tesla 嗰汽車嘅銷量咧係受到打擊，咁但係咧 Donald Trump 話咧，我一早已經話咗俾你聽，呢個唔係我突然間伏擊你，我競選嘅時候已經講咗我態度，我係不同意咧係電動汽車，我係咧主張叫做 Drill Baby Drill， 係開發咧美國嘅頁岩油，我點會中意電動汽車咧？一講到電動汽車，係咪即係帶協埋中國嘅電動汽車同你 Tesla 一齊上咧？我唔系今日话俾你听噶啦，何况呢个大美预算案咧，系就系取消咗拜登时代系针对每一架电动汽车啊，系嗰个咧税项嘅补贴系多达咧$7,500，系大约咧呢度咧系成$60,000。但系呢个补贴咧就系补贴俾 Tesla 嘅车主，就唔系咧系津贴俾 Tesla。所以咧，2010年咧 ，Tesla 已經由政府度獲得咗咧，總共$460,000嘅貸款。但係呢個貸款咧，就已經係2013年咧係全部還清。而且呢啲貸款咧，並非係來自咧係美國政府，而係來自 Tesla 購買信貸嘅其他汽車嘅製造商。所以咧喺大美嘅減税法案裏面咧，嗱呢啲電動車嗰個税項嘅津貼咧就將會取消。另外 ，Donald Trump 仲取消咗喺加州監管廢氣排放能力嘅豁免權。$7,500嘅電動車啊，嗰個稅務津貼咧，只係適用於符合資格嘅電動車，係益咗咧 Tesla 嘅購買嘅車主，係嘛？但係近年美國政府給予馬斯克集團嘅合約咧，就時時喺關鍵嘅時候咧，就政府咧係予以注資。 就協助了 Tesla 和 SpaceX 兩樣的蓬勃的發展。就這些注資呢是令到馬斯克的財富大幅增加，而且呢還將電動汽車和 SpaceX 這個太空船就溝埋了。所以呢華盛頓郵報就分析，咁多年來馬斯克呢名下的各企業總共獲得了至少380億美金的政府合約、貸款、津貼和稅收的抵免，是吧？就令到馬斯克成為世界首富。馬斯克呢就搞到咁，而家覺得呢，喂，你而家取消了啊，這個超級的特惠，他條氣不順。 Donald Trump 說我沒有理由永久呢是幫你呢是發達，你現在已經的錢是夠多了。現在兩個呢、就是呢、即時反面，而馬斯克就覺得我和你的合作的關係互惠互利，你是美國政府，你是總統，你大了，但我高科技的企業開拓新市場是完全符合美國政府是未來經濟和發展的目標，包括太空的探索同埋吓呢个咧叫做无人嘅电动嘅汽车，仲有咧无数嘅机械人。但 Donald Trump 咧直接反台，你而家用嚟要挟我啊？你大我啊？你觉得我美国冇咗你唔得啊？你信唔信我驱逐你出境啊？啦，再嘈多两嘈就褫夺啊马斯克嘅美国公民权，我将你赶翻去南非。嗱呢一步咧就系非常之串噶啦。嗱当然咧吓，三岁细路仔都会睇得到。如果真係 Donald Trump 將呢個恐嚇付諸實行嘅話，最大嘅威脅同埋得益者係邊個呢？當然係中國啦。到時中國嘅習近平透過馬斯克嘅媽咪已經招待咗去上海同埋北京咧，係到處享受美食。阿仔，你俾 Donald Trump 蝦唔緊要，你過嚟中國啦，中國歡迎你啊！中國共產黨係將會係你。这个马斯克即未来最佳的 partner， 同埋你将 SpaceX 啊，同埋电动汽车啊嗰啲改良嘅功能啊，仲有机械人啊 ,SpaceX 啊全部搬晒过嚟中国啦。嗱咁 Donald Trump 驚唔驚呢？嗱，三岁细路仔嘅角度啊都諗得到嘅，咁你觉得 Donald Trump 諗唔諗得到呢？咁会唔会将真係将马斯克逐出美国，係令到马斯克一个巨大的风险，就一路之下攞晒所有的架撑投奔中国呢？嗱，正是这个世界好多人说 Donald Trump 发癫，但我认为如果发癫发到咁呢，是反而是不合理。所以这个世界你说几混乱呢，是吧？是不是考起好多傻人呢？同埋呢照字面啊，嗰啲字面表面嘅帳面去考慮問題嘅人咧，係咪啊？阿鮑生， 嗱，今次風波再起啦，依兩兄弟又再次喺社交平台上邊開戰嗌交咧。嗱，我先唔講嗰個大美財政預算案究竟對電動車嘅補貼是啱定係錯先。嗱，先從人情義理咧，我覺得今次係馬斯克唔啱嘅，因為佢係首先咧喺個社交平台上邊咧開火，而且用一啲好過分嘅字眼咧去批評呢個預算案，直接攻擊共和黨。咁啊，當然連帶就係攻擊埋 Donald Trump 啦。咁裏邊你睇睇啦，佢嘅字眼係用咩咧？佢話成個法案 insane， 即係瘋狂啦。咁而且咧係指責呢個共和黨係一個豬黨啊 ，Pocky Big Pig Party。咁啊，呢啲字眼咧，我覺得已經超越咗一般啊，即係所謂政策討論或者係大家嘅政見之爭啊，已經變成咧係人身攻擊啦，或者政黨嘅攻擊。咁啊，所以咧就 Donald Trump 其實嘅回應雖然咧都幾辛辣啦，但係我覺得都克制噶啦，因為咧佢只係講出個事實，因為馬斯克的而且確咧係受惠於電動車嘅補貼，令到佢咧財富增加，而且一連串嘅補貼咧。啊！依點咧係對於佢嘅Tesla 嚟講咧係好優勢嘅。咁但係依個補貼同埋依啲優惠係咪永遠都應該擁有呢？咁佢都講出呢個事實，就係如果冇嘅時候咧，佢可能真係要翻去南非老家。其實依句説話咧，都唔係話好多傳媒報道話而家佢要將佢驅逐出境。佢只係假設一個情況，如果佢冇曬依啲補貼，即係佢話喺美國做唔成生意，佢要翻去鄉下，即係好似我哋成日開玩笑咁，喂！真係冇錢啊，冇環境就要翻鄉下啦咁樣嘅意思。咁所以今次咧，我覺得就佢唔會禮真嘅，唔會驅逐馬斯克，因為對於驅逐嚟講，依件事咧係好義氣嘅。咁但係當然要取斷於馬斯克跟住落嚟會做啲咩事，或者佢嘅言論會唔會再次過火啦？咁成件事咧，而家先至啱啱開始。 咁啊，呢個法案通過咗之後咧，的而且確對馬斯克嘅股價啦，同埋佢 Tesla 嘅銷售咧，係會再進一步影響。因為咧，呢啲以往啊，其實係民主黨拜登政府優惠馬斯克嘅呢啲電動車嘅政策嘅。咁所以即係馬斯克都有啲奇怪。我諗呢個人就係佢瘋狂地當初支持 Donald Trump 啦，但冇理由唔知道 Donald Trump 對於電動車或者對石油工業嗰個立場係企邊邊。咁啊，你既然受惠于民主党嘅政策，你啊舐咗咁大笔嘅钱，咁但系你撑 Donald Trump， 你唔会计算一下个风险，或者你哋私底下唔会话有一啲deal系可以达成嘅咩？今时今日两个大人物啊，或者系你个世界首富，你喺个社交平台上面咁样嗌交法，除咗有失身份之外咧，其实都系不智嘅行为。咁啊，希望咧嗱，可能转个头咧，佢依种有啲亚视保家政嘅。大人物咧，佢發完神經之後，可能就會又道歉啊，跟住咧又同 Donald Trump 握手言和啊，又跟住咧又就重新開始啊個友誼啊，都唔出奇噶。所以而家我哋都係食花生嚇、可以咁講。 呢、這個 Donald Trump 同埋馬斯克嘅戰爭咧，我哋就一個科學客觀嘅角度咧，我覺得係馬斯克唔啱，因為佢一個科技天才，但係正如你講，佢有種亞視保家政。即是情绪冲突，这些是不知是马斯克，就是现在那一代玩 video game 上网，还有呢玩这些的 TikTok， 一代人的特征就是他想东西呢是很短视，还有个 attention span 是很短，还有他只是一个眼界看着自己一个人的利益，这些跟那些中学生喐不喐呢就说抑郁症，先生闹两句呢又说呢损害他的自尊心，跟着坐禅房又跳楼，后面呢就有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的支持，说呢他有小的心灵呢是受到伤害，这个字叫 trauma， 是近年呢是不断是滥用。马斯克多多少少属于这种性格，当然他的头脑呢是非常之精密，他的 IQ 亦都很高，但是呢啲人那个智商是偏埋了一边，他不想整个经济的大体和大局，亦都唔谂咧系政治，亦都唔识得咧美中之间嗰个政治角力一百年嘅历史，呢啲佢全部唔 care。嗱，至于嗰个 Tesla 嗰个津贴咧，喺2010年开始领嘅时候咧，佢估唔到15年之后，佢嗰个 Tesla 同或者佢马斯克啊名下嗰个股票嘅价格咧系涨到咁高。当然，我唔觉得到而家佢今日嘅身家，佢又在乎每架车吓嗰啲7500蚊嗰个津贴。就算唔係入佢個袋，而係佢 concern 嘅最緊張嘅咧，就係呢個政策由美國聯邦政府大美預算案通過之後公布出嚟，係會影響佢嗰個股價，佢成個馬斯克啊總集團個股價咧係會跌。嗱，呢啲就係呢一代嘅人，當佢高科技啊嗰個發明同埋咧喺呢個金融財技結合之後，必然產生嘅一種咧病態嘅不切實際嘅期望。因为咧，佢虽然系一个实业家，但系呢个实业同埋金融股票嘅泡沫一旦结合咧，佢个贪欲咧系可以刺激多几倍嘅，系会膨胀嘅。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觉得呢个人而家开始左手左势咧，就系阿马斯克咧系为咗自己咧而公然去攻击啊，佢整个大美预算案。大美预算案嘅内容唔净止系取消你 Tesla 嘅电动车嘅津贴。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呢样嘢系湿湿碎。我睇嗰个系大嘅 picture， 因为大美法案咧包含45000亿美金嘅总减税措施，唔知系 Tesla 啊，咁样增加咧系 Donald Trump 竞选嘅时候所提出嘅承诺。例如而家咧好多嗰啲基层啊，美国嘅餐饮业啊，佢收 tips 啊，嗰啲 tips 收得好贵啊。就算 Uber 你搭一程，譬如话你系15蚊美金咧，佢跟住咧督嗰个 tips 咧。是最少18%起跳，或者呢 25%。你去到美国帮衬嗰啲麦当劳，就算佢冇 serve， 佢唔系话攞个麦当劳有个侍应系攞到你嘅台面。你自己都系喺个禁制而走去嗰个呢将总柜台嗰度攞，但佢都要督你系嗰个 tips 㗎嘛。明明佢冇 serve 到，咩叫 service charge？ 系 唔需要你 service 过，而家你去到超级市场都系嘅，你自己嘅货架度攞咗一篮嘢，系嘛？然后咧你自己咧将嗰成几公斤重嘅嘢咧攞到去总柜台，你俾钱嘅时候咧，佢最尾要你咧系仲有三个选择，就系 service charge 15%， 20、25，然后咧就 no tip， 你当然可以揿 no tip， 但你揿 no tip 嘅时候咧，嗰、那个收银员同埋嗰个女侍应咧系即刻睇到嘅，佢会即刻面黑嘅，所以导致咧美国啊帮衬零售同埋餐饮咧。嗰、那個女售貨啊，嗰、那個售貨員同埋個夥計咧，係一定啊，係扮曬嘢，或者唔係扮嘢啦，半真半假啦，和顏悦色係嘛？然後咧就好似同你好老友咁樣係嘛？但其實佢一半嘅動機係想要多啲 tips。咁嗰啲 tips 最慘就是民主黨統治之下咧，仲要抽埋税。而家 Donald Trump 話唔使，全部咧係都免税，加班 OT 又免税。嗱，呢個無疑咧係受基層啊嘅市民嘅嗰個歡迎嘅，係咪？至於中等收入嘅納税人咧，亦會享受500至1500美金嘅減税嘅政策。呢個法案咧，最終令到最富裕嘅家庭啊，金字塔頂啊嘅收入增加12000元，而最貧困嘅家庭每年嘅收入咧，反而減少1600美金。嗱，呢個法案咧，最主要就係為 Donald Trump 個邊境同埋國家安全啊。是提供大量的成本资金3500亿，包括460亿的美元呢，是拿来继续修筑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围墙。450亿美元呢，用来建造10万个移民拘留设施的床位。另外呢，这笔资金呢，是大量用于驱逐那些非法移民和海关执法官员的 OT 人工，增派边境巡逻人员，嚟到令佢发起美国历史上最大嘅驱逐行动，个目标就系每年咧系驱逐大约100万人。另外对于国防部嚟讲，仲有几十亿美元咧用于造船、弹药系统同埋嗰个金拱啊，嗰个太空星战嘅嗰个系统，仲有呢个系金拱咧系250亿美金。国防部亦都获得另外10亿美金咧系攞嚟做边境安全，所以咧全部咧系一大劈嘅，系嘛？参议院咧嗰度拨款咧，系仲有叫4000万美元用嚟建设 Donald Trump 长期提倡嘅叫美国英雄国家花园。嗱，佢一定要咧呢个后边就系一个爱国主义嗰个精神啊，系要令到咧系美国人嘅团结。仲有削减医疗补助、削减清洁能源电动车嘅政策优惠。咁咧削减医疗补助咧，就令到可能令到啲穷人啊系受到损失啦，系嘛？咁咧就共和党方面咧就话佢哋正试图调整社会保障计划嘅规模，就令到咧孕妇、残疾人咧同埋儿童咧系可以更有效能、更加实用咁咧系享受到医疗服务，但系咧系减少浪费、欺诈同埋滥用。嗱，嗰啲左翼同埋民主党咧所争拗嘅就喺呢度啦。啊 ，Donald Trump 同埋共和党嘅原意就系想减少官僚系统，减少浪费，但乜嘢叫浪费呢？系嘛？所以咧，共和党人啊喺呢个大美嘅预算案咧，系大幅取消咩呢？仲有啦，系取消再生能源嘅清洁能源项目税收减免，系嘛？嗱，呢啲咧就喺 Donald Trump 嚟讲咧，佢急于用呢一笔钱啊，系去达至佢嗰个竞选嘅时候嘅政纲，大幅度咧系减少非法移民。对于呢样嘢咧，就马斯克就唔理。佢只上心嘅咧就係自己嚇嗰個股價嗰個咧減少，係嘛？嗰個股價嗰個下跌，所以 Donald Trump 開始覺得佢陀手楞腳、囉囉嗦嗦啊，自私自利係非常之討厭啊！而家咧有雙方咧係反台，當然啲陰謀論者話其實兩個又喺度做戲，係咪又係咧嗰啲股價咧操上扯落？下個禮拜咧，阿馬斯克咧係又死死去道歉 ，Donald Trump 又原諒佢。然后咧个股价又回复正常，系咪话真系咁咧？系嘛？嗱，你当个系又好，唔系又好，呢啲系美国而家最新嘅政治游戏嘅最新嘅玩法嚟嘅，系嘛？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咧，马斯克佢身为一个天才啦，佢手上系有好多嘢啊，佢手上啊仲有星链系统啦，系嘛？就2002年成立噶啦，降低太空啊。嘅航運成本，最終要將人類咧係送往火星咧。而家 SpaceX 咧已經向國際太空站咧係運送咗6次嘅貨物，係並且獲美國太空總署係承擔咧係輸送太空人前往國際太空站啊嘅太空飛船嘅開發合同。嗱，呢啲全部做到一半，之但 SpaceX 啊，星鏈咧今年年初發射一架獵鷹九號嘅火箭咧，喺點火升空之後就爆炸。根據馬斯克就話， 爆炸发生之后咧就停止发射啦，而家咧正在重新设计。另外咧，佢手上好多咧系玩具，超级高铁。2013年嗰阵时咧就提出呢个概念，可以咧行驶嘅嗰个速度啊，呢个超级高铁咧系每个钟时速啊，听住800英里，即系1450公里。话呢个直程啊，系快到好似喷射机一样。啊，当然咧呢个仲未曾咧系研制成功，但系咧。系就快咧，开始动工同埋试验啦。呢个咧唔系用轨道，喺加州铺设5英里长嘅循环真空管道。嗱，呢啲咧就系啊，虽然呢个饼系画得好大，之但系面临最大嘅障碍就系土地嘅成本同埋技术，唔系行轨道，系真空管。咁你话犀唔犀利？听起上嚟啊，系咪觉得非常之刺激？嗱，所以咧佢手上有咁多样嘢，而家你话 Donald Trump 话你而家系咪勒索我？我将你咧全部我褫夺你嘅公民权又如何？我相信绝对唔会发生。啊，最终咧就系 Donald Trump 咧就系话俾你听，到底呢个世界边个大边个细？唔该你认清楚，系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咧美国人嘅可爱之处啊，或者你觉得咧系可恨之处，亦喺呢度。佢有咩冲突咧？佢唔会啊，好似中国人咁笑面虎啊，或者拉派系啊。然后咧，慢慢咧喺说咧，系你阴我，我算计你。你咁样反台，公开讲清楚，反而咧系有一个好处，就系叫开诚布公啊，系咪啊？ 系，不过咧，阿 Elon Musk 咧，佢嘅说法咧就唔系话自己嘅补贴少咗，咁佢咧就立场咧就话，成个法案咧系疯狂嘅地方喺边度咧？就因为佢曾经任职嘅政府效率部咧。是目的是想削减开支，但是现在 Donald Trump 这个法案呢调转是将开支呢一路上升至3.3兆美元，而且呢因为这个开销还要将那个债务上限提升到5兆美元，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会令到共和党甚至个国家呢进入了一个不可回头的地步， 因为你说要减少赤字嘛， 是吧？所以他我尝试帮他解读，我不是说帮马斯克，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他有些偏执的，那个偏执就是好听的叫原则性很强，不好听就是叫做不懂转驳。原则性很强的意思是说，你当初找我去这个 DOGE 就是想减少支出，但转过头你就将整个政府的开销大幅上升到去到 3.3 兆美元。而且呢调转来重要呢咁样派遣返出去。咁整个预算案呢是根本同你当初搵我卿或者搵我做嘅嘢呢背道而驰。所以佢先至会发出咁嘅怒吼啦，或者叫做即係咁嘅字眼啦。咁呢一点呢系佢嘅立场嚟嘅。所以其实佢而家呢唔止㗎，佢有下一步㗎，呢个人呢佢话咧就会可能成立第三个政党，嗱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佢话会即系虽然而家佢未有一个行事表啦，但系佢都会话咧佢会揾一啲支持佢啊，或者系对共和党而家今次嘅政策系不满嘅人咧去组党。咁究竟会唔会咧？呢个就要去观察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用翻你对性格嗰种解读，或者我编剧嘅角度咧，就是、因为马斯克呢个人咧，佢可能啊。有一種亞視保家嘅性格咧，就會對成有啲嘢咧，佢係好堅持嗱，我哋有時叫呢種人叫硬頸，或者叫做執迷。總之咧，佢覺得咧係啱嘅，咁佢咧就會不惜一切咧咁樣堅持落去，或者佢咧會有啲囉嗦啊、牢牢滔滔啊、翻轉頭啊、不停喺個 X 上邊咧同阿 Donald Trump 喺度拗撬啊。但如果正常我哋平時普通嘅人咧，可能會呢件事發泄咗之後咧就过咗气，或者调转私底下咧就揾阿 Donald Trump 就倾掂佢，但系佢呢啲性格咧就会撞出而家发生嘅事。最攞命嘅系而家佢系世界首富，亦都系科技奇才啊！呢种性格咧就会加埋呢两点咧系一个完美嘅风暴，所以佢跟住落嚟究竟会做啲咩咧？我相信我哋都估唔到啊！当然佢未必会翻南非，但系佢下一步会唔会会？投奔翻民主党咧，或者撑翻民主党去怼啊 Donald Trump 咧，佢曾经讲过嘅 ，Donald Trump 亦都曾经警告过佢嘅，叫佢唔好咧咁做嘅。所以跟住落嚟咧，这个两大世界嘅大人物咧嘅冲突咧，将会可能会影响个世界嘅历史添啊。 咁佢会唔会翻翻去民主党度咧？相信就唔会，因为民主党佢又害死佢个仔。